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10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由于北京地区原阳补高预订人数较多，配货数量已经不能满足更多订购，活动最后一天订购数量仅限83个名额，订完为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徐主任您看，今天呢是原阳补高活动的第二天，但是呢也是最后一天，其实说实话徐主任，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它不是时间短的问题了，是原阳补高太少了。这几天呢很多各地都跟我反映说，自从活动政策出来之后，很多地区啊一直在采取限额报名。那这个呢是我很支持的，你不能一下子让原阳补高说没就没了。还有很多刚刚听到原阳补高活动的听众朋友，那有可能他们也是特别需要呢，所以为了更多的人能公平地得到限额，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近期或者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您要知道啊，今天是原阳补高活动的第二天，但是呢也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需要原阳补高的话，就赶快拿起身边的电话，看看是否还有机缘能够得到。那就拿这个原阳补高来说啊，它和汤药来对比的话，它最大的差别是在哪儿呢？ 原阳补高跟这个汤药来对比的话，首先呢在药劲儿上它不一样。咱们古时有一句话叫做穷吃汤药富吃膏，那么在古代膏比汤药要贵得多，那不是一般人呐能用得上的。原因在哪儿呢？有人就说了，这个膏它做着复杂，不对。那么在传统中医当中，汤药也是有着很多很多的讲究的。比如在中医，一碗汤药同样是讲究药材的选材、炮制，什么药材先放，什么后放，什么药材什么时候放，还有煎煮用武火还是文火，那这个呢也是十分复杂的。那为什么膏它就贵得多呢？因为膏需要更多的药材，需要更长的时间。说白了，膏是草药的精华提炼出来的。你像今年咱们的原阳补膏，26斤药材出1斤膏，大伙儿吃到嘴里的这一口膏汁啊，就相当于1-2碗汤药的量。而且你像原阳补膏，在炼膏和提膏的过程当中， 已经把药材的偏性，也就是寒啊、凉啊、热呀、燥啊、火呀等等这些对身体不好的药性熬出去了。 嗯， 那么这个过程就叫做去杂陈，所以留下的这一口膏汁只剩下大补元阳的精华。 哦， 它这个劲儿啊比这个汤药要足，而且还对身体没有伤害。那这第二个呢，在这个口感上它不一样，临床上有一些人他确实就吃不了汤药， 嗯， 他们嫌汤药苦，那么有这样的患者。而元阳补膏，刚刚我说到了，在炼膏和提膏的过程中一直在去杂陈， 嗯， 所以呢没有什么怪味道，适合嫌汤药口苦的人用，也是古代的皇宫贵族都愿意喝膏方来去病强身长寿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就是吸收方式它不一样，汤药啊要靠脾胃来吸收，而元阳补膏呢是膏汁的剂型直接小肠吸收，不经过脾胃的运化，而是由小肠经直接入命门封藏元阳之气。所以大伙儿看，为什么同样的病情轻重程度差不多的患者在吃上汤药之后见效快慢却不一样。 嗯， 有的人吃上汤药几天，有的就很缓慢。可能大伙儿会问，这原因在哪儿啊？那就在于脾胃的吸收能力上。 嗯， 而元阳补膏它就避免了脾胃吸收这个问题。那跟各地我也讲了，包括以前在中医用常规方法用中药治疗过的患者，肯定也有个别的人效果不是最理想的。那我实事求是地说，治病不可能来一百个好一百个，加上对汤药吸收不好的，加上不遵医嘱不忌口的，肯定有效果不理想的。 嗯， 那我说这样的患者朋友，这一次呢一定要通知到啊，我们一定要给这样的患者留一份元阳补膏，不能让他们再错过这么一个好的治病机会。那说到脾胃，今天呢我就跟大伙儿说说这脾胃的事儿。 嗯， 因为我在这个临床上，尤其是近几年了，我就发现脾胃不好的人呢真是越来越多。 嗯， 有很多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那我只能先给他调脾胃，因为他的脾胃不好，汤药吸收就不好，这治病呢他就费劲啊。尤其是脾胃的病本身就吸收不好了，所以治疗的周期相对比较漫长。那么在第九卷中有这么一个医案，这个病人是一位男性，叫刘亮，出诊时间呢是07年的11月3号。这个病人呢是1962年出生，是北京职员，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通州区梨园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他们家呀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家庭，那个年代啊，咱们有些老同志都知道，虽然咱们国家很贫穷，但是就他们家来说吃饱饭还是没有问题的。 嗯， 可是这一下农村呢那可就不一样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下过乡的都知道，咱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面、碴子粥，喝凉井水。 嗯， 那这个同志他一开始去他就不适应，吃不下饭，饿了两天，实在是不行了，一口气两个大玉米面的菜饼子，就着凉水呢，就吃下去了，结果就这么一下子，把胃就伤着了。 哦， 打那之后就逐渐的感觉每次饭后都胃疼， 到40多岁的时候，这个胃疼的频次就开始增加了，不光疼啊，反酸呢、啊、胀气呀、啊。他干什么呢？他就吃一些维生素 U、胃舒平等等一些西药。那么到05年，这个人呢依然是饭后胃疼，在厂医务室就要一些片儿。 嗯， 到06年，嘿，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胃胀，隐隐约约的疼，嗳气、烧心、食欲不振。那么当时呢，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做胃镜检查，查出来的结果呢是食管喷门下端3点处可见片状的糜烂。 嗯， 胃底穹隆部有点片状的出血，胃体的黏膜潮红，胃窦部呢有黏膜下的血管显露，还有黏膜粗糙而红白相间，幽门形状呢变形，幽门部取活组织检查，报告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并发肠上皮化生，当时给予乐得胃等西药进行治疗。 嗯， 到了07年入秋之后，这个病人的胃疼加重了，特别是每天凌晨4、5点，胃脘部的疼痛难忍，直不起腰来。这个时候呢，大便也变血了。 哦， 啊，乌黑的柏油便，看着都吓人。挺是挺不下去了。到医院再一检查，重度的萎缩性胃炎，大夫建议手术切除。 嗯， 那么到07年的11月3号，他来到中医治疗，我让他先去做了一个胃镜，他去医院做胃镜，这个报告是什么呢？是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从这个检查的图像上看，病人的胃黏膜2/3都萎缩了。咱们说正常人的胃黏膜呢是橘红色的，这个病人他是灰白色的。 哦， 还有发黄，还有点发绿的那个斑块结节，凹进去又凸出来，这个胃表面是粗糙不平啊，疙疙瘩瘩。看到这样的胃，咱们就知道了，他根本就不会蠕动了。 嗯， 那还怎么消化食物呢？不疼才怪呢。那么这个患者出诊时，这个面容痛苦啊，精神不振。那么在望舌切脉，发现呢舌质淡，苔白滑，而且我用脉诊诊断病人的脉沉而且迟缓，那这种脉就是脾肾阳虚所致。考虑病人本身的这个脾胃吸收能力已经很弱了，再加上正逢冬令时，中医上讲啊，冬主收藏，这是大补元阳、封存元阳之气的最佳时机，所以呢就决定以大补元阳，不经过脾胃吸收，不增加脾胃负担，而来治他的这个脾胃。 嗯， 所以呢我就让病人提前煮好茶，然后在早上5到7点之间和晚上7到9点之间2次用茶趁热送服元阳补膏15克。 嗯， 这个呢就是中医的按时辰给药法。早上5点到7点是卯时。 嗯， 这个呢就是元阳之气之门开启的时辰。那这个时候是一天当中的日升之时，身体呀主生发，所以这会儿吸收能力最强。那么晚上7到9点， 这就是虚时了。 虚时，对，身体呢就随着大自然由阳转阴。 嗯， 这个时候啊，身体主收藏。晚上9点之后，元阳之门正好关闭，啊，封藏元阳之气， 所以大伙儿在服用元阳补膏的时候，咱们也要遵循这个方法。就这样，这个病人呢，刚吃了几天的元阳补膏，他就打电话说，可了不得了，放臭屁呀，好多呀，这个臭屁。他自个儿啊，过去很少放屁。他说，怎么吃了你的药，竟放臭屁呀？都不愿意出去见人了，动不动就来一个臭屁。我就跟他说，放臭屁有什么不好啊？这叫下气通，是你消化功能增强了，食物被完全分解了，产生了大量的废气。过去你吃饭是穿肠而过，根本就没有分解，那哪来的废气呀？我就问他，先别说这个放屁，你的胃还疼不疼？哎，他说好多了，基本不疼了，不胀了，也不反酸了。他接着说，哎，徐主任，我跟你讲啊，以前呢，我最爱吃韭菜盒子，可是自从有了胃病，我一吃韭菜盒子就胃疼得受不了，所以呢，我有20年没有吃过韭菜盒子了。前几天呢，嗨，我缠着我爱人啊，给我烙了两个，我就吃了，哎呦，简直太香了。我接着说，那你胃疼了没有啊？他说，嘿，居然没疼。我一听我就乐了，我说，你可给我悠着点儿啊，别太过。那么过了那就是一个小周天的时间了，通了12正经的时候，他又打电话跟我说，徐大夫啊，可了不得了，体重增加了10斤。 哦，长胖了。 长胖了。我就跟他说，你长了10斤，你就达到健康的体重了。哎，现在这体重就差不多了。那么一个大周天的时候，咱们也就是说通了百脉之后，他又给我打电话，哎，徐主任，可了不得了，我的脸呢又白又嫩，不像个老年人，是不是有点反常啊？我就跟他说，你别一惊一乍好不好啊，可了不得了，可了不得了啊，把你变成个好人，你一惊一乍的这是什么人呢？啊，好人就好人呗，你说说你现在吃饭怎么样？他说，吃饭好极了，吃完饭胃也不疼了。我就跟他说，你呀，再给我上医院去做一个胃镜。于是呢，他真听话，又去原来那家医院做胃镜。这回的报告是什么呢？食管喷门下端3点处，可见黏膜花斑状，胃窦部未见黏膜下血管，幽门变形恢复正常。如此一个30年的老胃病，所以这个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啊，是我们听众当中很多人的常见病，有人认为是小病，然而呢，很多人稀里糊涂的啊，不好好去治，所以这个病一直不能得到根治。那么还有一些人呢，自作聪明，胡乱吃药，结果呢还会把命给丢了。其实这些个事儿在临床上它也是常见的事儿。所以大补元阳在胃病上，它确实印证了它是中医治病的境界。它不但解决了病人对药物吸收慢的这个难题，而且还在治病的基础上实现了强身，让身体收获到更多年轻的状态。像这个白头发少了，皱纹少了，牙齿不晃了，记忆力变好了等等。那么这一次元阳补膏的活动，之所以我跟大伙儿说是难得，我觉得有2点。这第一，元阳补膏它难得，因为要提炼炼制这个药， 就一定要在每年的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 嗯， 那么这个取水过程一年只有这么一次，一次就要等上一年，而且这个重阳水不是呢拿过来就用的啊。传统中医认为地为阴，天为阳，即使是九月九的阳水，它也沾染了地阴，所以呢他们在使用之前必须经过特殊处理。 嗯， 制水的时候要架起大锅，将取来的重阳水倒进去，然后呢在大锅正上方的房梁上四周密闭，并在上面吊一个巨大的锅盖，然后开始用五火烧煮。九九重阳水经过五火的烧煮向上腾起，而这些腾起的水蒸气遇到锅盖便凝结成了无数剔透的水珠，然后呢通过漏斗把这个水珠收集起来。这些水珠不但分离出去了水中原本存在的杂质，而且经过无火的炼制啊，它完完全全地散去了所含的地阴之气。 嗯， 这才叫重阳水。这样的水用来制作元阳补膏，才能使大补元阳。这个呢它也限制了元阳补膏的产量，所以元阳补膏难得。 嗯，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次的优惠太难得。 没错。 这次呢是我们一次这样大的优惠活动，那这里边所有额外赠送的元阳补膏，还有特别为大伙儿做好的药引子，这些呢都是当地一年到头作为感谢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感谢老百姓的口碑和传播，一年了所做的感恩回馈。 嗯， 所以啊这样的优惠力度是从来没有的，我希望大伙儿能够抓住机缘早日得到。 嗯， 元阳补膏这个方能够传承下来，也感谢有关药品部门的支持，能让它顺利通过审批生产。在这里呢也特别表示感谢。 嗯， 因为咱们很多地区选择物流第三方配送，如果服务质量不好，咱们呢也多担待一些，毕竟咱们是等着元阳补膏来的，您说是不是啊？那好，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就先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那需要元阳补膏的朋友，机会很难得啊，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来进行预定。400-108-1661 400-108-1661。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芥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芥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由于北京地区元阳补膏预订人数较多，配货数量已经不能满足更多订购，活动最后一天订购数量仅限83个名额，订完为止。400-108-1661 400-108-1661。 好的，下面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主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哎，你好，哎，我是一个我老伴儿的问题哈。 啊啊。 他是2015年吧。 啊。 年初就是皮肤突然就黄了，眼睛也黄。后来我们到医院去吧，完了就做了一个鼻管，下到那个胰腺呐，完了那个引流胆汁。 嗯嗯。 然后呢，他那个就把胰头给碰了，碰了以后，就是一直就怀疑是胰腺。今年完那个今年吧，年初就是1月份打寒战，每次都是发高烧，完了那个冷的没法，就给他做了一个肝脏的穿刺外引流胆汁 啊， 完了那个住了到25号我们出院了，出院以后吧，就那个给他做了抽了一管血，到北京做一个基因检测，完了确诊他是胆管，但他本人现在不知道。 确诊了， 然后来吧，我们就一直是保守治疗呗。那个4月份就开始给他用上那个印度的靶向药，将近用了8个月了。但是在他上个月10月份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就是能喝水，人体特别瘦，完嘴也干，尿也多。就是一验血糖高了。又到省医院呢，就住了半个月。那个把这个血糖什么都控制住了，现在他是打着胰岛素呢。完我看我老经常听您的广播呀。我就知道这个他是一体多病，他疑难杂症。 对， 就是也就是哎呀，天天吃药，那药真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糖尿病这不控制住了吗？最近吧他就什么呢，又哎呀痔疮了，排便就疼，有的时候一天排5-6次，有的时候呢还有一天不排了 啊， 尿呢排尿也困难，我就是一直给他用的药，在药房买的药 啊， 这些症状也都已得到缓解。我就一直想去那个让他看一看，转个那个思路吧，看一看中医。中医处处是方法。 是啊， 啊那个尤其听说这个原阳以后 啊， 哎呦更坚定的信心了 啊啊。 我就想约好了是去到看那个郭院长的通知我了，就我现在还没去呢。 啊，没去是吧？ 没去呢。 应该去，我跟您讲啊，原阳葡萄挽救了很多的疑难杂症、重症病患者。这样的一些病症患者，但是呢原阳补高啊，它因为这个产量太低，原本就是等于我们自己一个高方啊，但是呢每年的重阳节的取水太少，而且水的质量还得好，那么它的炮制完全按照第一代传人炮制方法来炮制的，因此呢之前是不讲的。就是一些老患者用过以后，每年他会想到，哎，谁谁谁，他又介绍个人来。现在呢，你这么广播里讲，全国的、各地的都知道，都需要。 太多了。 对对对，你光是我们自己一家店的熬就供不应求了。所以今年呢是有，但是按照往年来说，今年量是最多的一年。但是按照全国百十家来分。这个百十家来分你绝对不够啊，对不对？ 是是， 你定得早的话那一定能拿得到元阳之气的培补的话，那对这个多种病症它的这个抗病治病啊调病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啊，徐主任我定上了 啊， 我亲自去了2趟了。刘主任说的，把你的一个老伴的病情吧，我跟那个徐老师说一下，完再跟专家团看一看，因为啥？可能你以前没有这样的病例。我就至于他这个病吧，就治好治不好都无所谓了，我就一定要把他身体调的正常状态，就是能生活质量提高点。 对， 哎、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希望。 对，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希望。你们这次呢，这个原阳补高先拿上。用了以后什么情况啊，及时的跟刘晓婷主任反映，如果他那儿有什么情况，他直接会把你们的病历发给我的。 好好，哎呀我太荣幸了，太高兴了跟您通话、特别崇拜你，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医这个养生这个道理的、中医这哎呀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你用上这原阳补高那你就有希望了，有 是，很有希望，不是一般的有希望， 是是，太好了，感谢你，我都真的， 哎呀，不知说什么好 啊。不用说了，那咱们就 您辛苦了，徐主任呐、啊，这么大年纪了也。 好嘞，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哎、 好好， 哎， 好，保重啊。 哎，好好，谢谢。 好嘞，再见， 再见。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界党参膏小周天礼包十盒，当地特别加赠两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十盒。葛界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八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两天。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你是徐大夫？ 我是徐桂英。你好。 我那个也听了好几次了 啊， 你的讲座 啊， 我一听你这个徐大夫啊， 啊 讲的是条条有理，条条好，使我吧、 啊、 听的特别准，特别明白， 啊、听得明白， 我寻思 啊， 这不那个这个先吧，我也给打过电话 啊， 一直没跟你通过话。 啊、你打我们这个电话一样的啊，打哪儿都能给您解决问题。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哎呀，我今年呢83了。 哦，83、啊、 我说说我这个什么毛病啊。 啊，您说。 我吧就是这个尿急尿频。有时候吧就来不及的 啊 就得尿裤子，这个挺困难。 啊、 你说不就你、 啊， 你说你就得呀、有时候还垫着，垫着，有时候，哎呀，就得换呢。另外吧，我这腰也不好。哪一天吧，都得躺两回。一躺吧就是一个多点儿。这腰吧，有一年吧，我拽了。 哦。 完了就觉着这腰啊就那个直不了、就觉着对到那一块了、 拍过片没有啊腰 啊 拍片没有啊 啊完了就那时候吧就拍片了拍的就说是花托咱也不明白啊什么人都腰托、我这是滑托 啊就是腰部的滑托、这是腰椎病的最严重的一档 啊就那年拽的啊完了我另外吧我这胃还不行、胃吧总打嗝 啊 往上挠 啊 完了还有酸水 还有酸水 烧心 那还有啥不好啊 眼睛更不好 那眼睛不好跟你的肝有关系啊肝 也 不好 眼睛 也 不好 完 了的还说血脂高 啊肝不好 有点发晕晕乎的脑袋 平时怕冷怕热呀 啊我的脚吧就是凉脚凉完了的小肚子吧有一个小肚子冒凉风 那你身上、 我还有结肠炎这人也太那啥了有时候干、有时候跑肚你说这事儿多多呀、 是咱说呀咱人老了以后啊这个身上的病症它就多夏天的那阵儿呢人的元阳之气是比较足的要好点那么进入秋冬季节以后那么人的元阳之气不足了所以有些人就说我冷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就发现身上的病呢在这个季节发病率是特别的高啊 俺徐大夫啊完我每天听你的讲座我就听说这个元阳补膏哎呀我一听啊是真不错但是那得徐大夫说呀我是 能吃不能吃。 你完全能够吃。 嗯， 对于您来说，两种治疗方案， 啊， 一种呢就是您说的鸳鸯补膏，通过培补元阳之气，来让你这些个一体多病都好。七八天以后，你这个身上的这个症状，包括你这个尿裤子啊，尿裤子这个老是控制不了呢，就开始逐渐好转了。到个十来天以后呢，这个好转的情况就更加好。个把月到一个小周天呢，你这个腰部就不会说你每天都得躺个两小时了。大周天下来呢，给你加强巩固一下，基本上就您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个问题基本上没有了。 嗯， 元阳补膏你自个儿赶紧定上。 嗯， 你这个不定的，你就今年就用不上了，你要用也得明年用了。 哎，那徐主任，啊，是不你给我定，是我怎么整啊？ 你先打电话定啊，如果定不上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想办法，记住啊。 哎，那我谢谢徐大夫 啊。 不用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介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介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尊敬的徐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是哪个朋友？ 我是承德的听众 啊。 我现在已经拿到这元阳补膏了 啊， 而且让老伴儿都用上了。 是吗？让你老伴儿都用上了。 哎， 那什么感觉呀？你跟大伙儿说说啊。 哎，他说喝下去以后呢，整个前胸都热乎乎的 啊。啊啊， 哎呦，我跟你说呀，徐主任， 嗯， 这个元阳补膏真的是太有效了。 啊， 你说就一天的时间，昨天晚上吧吃了一次，今天早上吃了一次啊。 啊， 就2次呢。 啊， 哎，老伴就开始往外吐痰了。 哦， 吐的都是那个大浓痰。 嗯， 中间的都是硬的，发黑。 啊， 这痰吐出来以后呢，感觉呼吸都顺畅了。 他这个呢，就是排痰了，是不是？啊。以前他是不是有痰排不出来呀？ 是，他以前呢有痰排不出来，一直堵着。你说老伴不以前呢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虽然他遭罪的呀就是这个肺上的病 啊， 慢性支气管炎。 哦，多少年呢？ 哎呦，30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了。 哟， 这不现在已经呢发展成为肺气肿了。 嗯嗯。 那徐主任，我跟你说 啊， 这老伴儿呢真的是从那生死线上啊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这是啊。 是，这个病上不来气儿，特难受。 是嘞，你说他这个病啊，天冷了就犯病，天气不好，你说阴天下雨的也犯。 嗯， 空气污染的也犯。 嗯， 还不能出门。 嗯嗯， 出个门啊走不了2步呢就得喘不上气儿来了，这就啊。 嗯， 一年四季啊就夏天能好过一点儿。 哦， 别的季节呀没有好的时候，这叫啊。 哦哦， 特别是像这个时候呢， 啊， 这一天到晚的吸氧气，这上个厕所呢都拉着氧气机才行呢。 那他这个情况真严重了，他有没有哮喘呢？ 有哮喘。 哦， 这去年冬天呢我老伴的病啊，哦，就开始严重了。 哦， 住了一次医院 啊， 还是被那120拉过去的 啊。 哎呦，犯病的时候呢是上不来气儿，胸或者胸闷气短。 嗯， 他说整个的胸部啊跟那要爆炸了似的那种。 哦，特严重。嗯， 对，嘴唇的脸色都是青紫色的，这叫啊。 嗯， 说话都说不上来。 嗯嗯， 抢救了两天的才缓过劲儿来。 哦， 这今天我看也不好。 啊， 这天刚一两点的就不能动了。 哦， 哎呦，我这个愁的呀啊！这不正好听到你讲课了呀？ 嗯， 说鸳鸯补巢用的是重阳水。 嗯， 这一年只能熬一次嘛。 是。 哎呦，我这一听这个好啊， 哦， 就赶紧给老伴儿订上了。 啊， 这我还担心订不上呢， 啊， 结果真的订上了。 哦， 这不昨天呢通知我去取货不？ 嗯， 我就赶紧就去了。 啊， 哎，晚上回来就给老伴儿用上了。 嗯嗯， 是按那个最大剂量用的。 啊， 哎，真没想到呢，这一用上就有效果了。所以呢，我必须得向着徐主任和所有的大夫呢。护士表示感谢。 不用谢，不用谢，真的不用谢。你老伴儿啊，用完一个大周天的，肯定要比现在强很多呀。 嗯，那徐主任， 啊， 我还想问问你啊。 啊， 我给老伴儿用的是按最大剂量用的，你看行不行啊？这 没问题。像他这种病啊，比较重，年头比较长，就应该按最大剂量用。那用的时候呢，要用茶送服，知道吗？ 哎，知道知道，我都记住了。 嗯， 还得谢谢你啊，不但让我们用上了鸳鸯补巢，还给我们准备了药引子的。 不用谢，不用谢，咱们说呢，一口茶一口膏，咱轻轻松松的把病消。那这是我们全国百家给我们患者朋友的回馈，也是我们一点心意。就是希望大伙儿呢能用上最好的药引子，发挥鸳鸯补膏的真正的作用。这服用方法你们都掌握了啊，要是有的时候忘了或者怎么样啊，哎，直接打个电话问那就行了，好吗？ 嗯，好的好的，我记住了。记住了。 好，如果今后还有什么问题想跟我聊聊，那你再给我打电话好吗？ 好的，徐主任，谢谢您。 哎，不用谢，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好的，嗯。 哎，好，再见。 哎，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介党参膏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10盒，葛介党参膏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尊敬的徐主任你好。 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啊，徐主任。 哎， 我这个病啊，我就想让您给我好好治治呀。 什么病啊，您说给我听听啊。 我就是颈椎不好，一两年前啊，你看我这个颈椎就不舒服。 嗯， 当时也不太明白什么原因引起的。 嗯， 就是脑袋疼。 嗯， 哎，脖子不敢动。 啊啊， 以为是睡落枕了呢。 啊， 但总也不好。 嗯， 这现在啊，这个头呀，哎呀，这半边头啊，这个肿得挺厚。 嗯 嗯，这大脖子筋这个位置啊也肿。 嗯 啊，特别难受。 哦，是那种紧、沉还有硬的感觉是吗？ 对对对，哦，一紧哈，就感觉这个脑袋里头那个脑浆啊 啊 就要流出来一样。 啊， 一点不敢动，是吧？摸哪儿哪儿疼。 嗯。 人们都说这个痛不欲生嘛。 啊 啊，我是体会到了。 你是体会到了。嗯嗯。 啊，徐主任，我跟您说呀， 啊， 这晚上睡觉也是不敢躺，这挨着枕头上以后哈，不知道位置放的怎么样， 嗯， 哪儿都疼。 嗯， 是，这没办法，我就靠着床坐着。 嗯， 徐主任，哎呀，你快点给我想想办法吧。 啊，首先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讲的这个我是深有体会，毕竟几十年来遇到这种事儿太多了。 颈椎的问题，我得跟你讲，它都不是小事儿，都是能够引起脑中风、心脏病，甚至这个大小便失禁。您这个情况呢，从你刚才讲这个病怎么个疼，怎么个不能动，其实就是头部的元阳之气它不足了。我们中医上讲啊，这个气助血行，那你气不足，那血的运转它就慢，那它慢了，它就容易沉淀，就容易形成瘀，那么就会导致你刚才说的这个现象的发生。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用上元阳补膏，把你的元阳之气补足了，清除了体内的瘀，那你这个症状就一天天的好起来了。 哦，对对对，哎，那我现在还能定上这个元阳补膏吗？ 这个不太好说，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得先打电话去问一下，看一看能不能够给定上，如果能，你就得定上一个大周天的量啊。 哦，好， 不光是通十二正经，而且要通百脉，都通了，你这个症状就全部消失。记住啊，要定的话是一个大周天的量，因为颈椎病不是小事儿，好吗？ 好好好，那行，那徐主任我听您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啊。 好，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九九八十一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介党参膏小周天礼包十盒，当地特别加赠两盒，共十二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十盒，葛介党参膏大周天礼包二十盒，当地特别加赠八盒，共二十八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二十盒，从即日起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两天。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喂，你好，徐主任，你说的这个元阳补膏啊，我听得挺好，我就想问一件你的事情啊。 啊，你问什么事情？ 啊，你这个膏腻不腻啊？我这个以前吧也喝过膏，它腻啊，还有护嗓子嘛。 元阳补膏虽然它也叫膏，但是我们是膏滋。元阳补膏呢，用的是九九重阳，当天取水。并且呢，又经过九九八十一次的无火淬炼而成的，所以它的特点呢，就是滋而不腻。您呢，可以放心的用。 行，那行，那我这一个定行不行呢？ 您在我这儿定不了啊，您得打当地的电话定，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我这也是刚听到的节目嘛。 那您要调什么病啊？ 冠心病十多年了，我这最近吧明显的症状就是浑身无力，另外嘛徐主任，我也是太痛苦了，你这心脏的，你一个心脏不好，全身的哪儿都不好了，血压也高了，这血脂啊也不正常了，胃吧也不舒服，所以啊我就特别的害怕啊，还有我就到医院多次的去做这检查，做的什么的心电图啊， 查出来什么了？ 查出来是提波倒置了。 还做了什么检查了？ 这还有这彩色多普列的 啊， 还有这个心脏造影 啊， 这都做了 啊啊。 就说我这是冠心病 啊，确诊是冠心病了。 是是，完了这不，耳尖瓣关闭不全，说，说还有个反流。徐主任，跟你说实话呀，徐主任， 今年我这73岁了，这心里害怕呀。 哎呀，谁说不得了心脏病不害怕呢？像您这个病啊，我这么跟您说，您的这个病用元阳补高正合适，因为冠心病啊，它就是瘀导致的。咱们把这个元阳之气补足了，咱们就可以打通经络跟百脉，能清走您血管当中的瘀了。但是呢，刚才我也说了，咱们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现在虽然限制了各地每天报名的名额，但我也真不确定您还能不能订上元阳补高。这样啊，您呢赶紧给当地打个电话，您争取一下，看能不能够给订上。如果能订上最好，因为大补元阳能让您呢少遭罪。但是如果没订上也没关系，您给我打电话，我再用别的方法给您调。虽然呢没有元阳补高的效果，但是也有效。 行行行，那记住了，我这就打电话去。 好， 到时候我给你再联系。 行，订不上就直接再来找我啊。 好的，记住了，到时候订不上再找你。谢谢，再见。 哎，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有一次。历经9981次无火锤炼，一次要等一年。全国同步特别奉献年度重磅健康大礼，葛介党身高小周天礼包10盒，当地特别加赠2盒，共12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10盒。葛介党身高大周天礼包20盒，当地特别加赠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袋儿泡茶20盒。从即日起，先订先得，订完为止。活动时间2月27日至2月28日，仅此2天。咨询预订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